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呢，要说在琥珀中又发现了宝贝。过去呢，我们分享过在琥珀中发现的一些昆虫化石，但是今天讲到的可不仅仅是昆虫化石这么简单，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先和各位一起听一下。 肌肉、神经等软组织为重建生物的演化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信息。日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利用显微 CT 等多种观察手段，在缅甸琥珀中发现了一亿年前甲虫木乃伊化的肌肉。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蔡晨阳介绍，他们在对缅甸琥珀中的原鞘亚目甲虫开展分类系统学研究时，在腹齿边眼甲属一新种中首次发现了甲虫体内原位立体保存的肌肉。通过显微 CT 扫描，研究人员发现该枚宝脊腹齿边眼甲标本保存有较好的内部软组织结构，其中后胸部分的肌肉保存最为完好，可以清楚地看到条纹状的肌肉组织。中科院南古所科研助理李延达表示，在恐龙化石等硬痕化石中，内部软体组织极为罕见，即便偶有保存，也通常表现为被压扁的二维痕迹，立体信息几乎完全丢失。而琥珀作为一种特异埋藏化石，具有远高于硬痕化石的保存潜力。这枚缅甸琥珀距今已经一亿年，此次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琥珀化石的保存潜力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说一说琥珀化石，其实呢，对于整个古生物界的贡献来说呢，有很多，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发现确实太重要了。为什么呢？过去呢，我们发现的很多化石呢，如果是从土里出土的，那都已经石化了，我们能够发现的就是它的一些骨骼结构。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生物体而言呢，光有骨骼结构我们是很难复原出它的原貌的，必须呢还要有组织结构，其中呢比如说像肌肉，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那么这次呢，我们在昆虫的身体当中通过琥珀的保存呢发现了肌肉的存在，那么对于呢更加了解古生物的肌肉结构、肌肉形态、肌肉组织当中的内容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发现还是真的很重要。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项研究显示，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在全球的很多城市都将持续出现水灾，而在未来的15年，受到水灾影响的人口将会增加20%。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到2015年，全球受洪水影响人口增加5800万至8600万，增幅为20%至2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科学家贝斯特尔曼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卫星图像分析了2000年至2018年全球除南极地区发生的913次大规模洪水，结合地面观测记录和人口数据，得出上述结论。研究发现，洪水发生的原因主要有强降雨、风暴潮、冰雪消融和溃坝。特尔曼说，将防洪措施纳入乡村和城市建设规划，有助于减少洪灾造成的损失。在预防灾难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以省下6美元救灾和重建费用。世界银行灾难风险管理专家布伦登·荣曼认为，这项研究对了解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呢是和深空探测有关系啊。美国航空航天局将会对水星展开探测，具体的探测计划是怎样？探测水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先和各位听一下这则新闻。 日前，有媒体披露，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水星着陆器任务计划将于2035年发射，10年后到达目的地，并对水星的内部结构、磁场及大气层展开调查。 水星着陆器计划目前处于概念研究阶段，属于总投资额12亿美元的新前沿任务。该任务将于2022年公布，是 NASA 2023至2032年行星科学和天体生物学10年调查的一部分。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水星着陆器将于2035年3月搭乘猎鹰重型火箭升空，10年后到达目的地。它由太阳能供电，将在水星上运行1年，88个地球日。在执行任务期间，水星着陆器上搭载的11款科学仪器将向地球传回约11GB 的数据，包括水星表面的矿物质分布和化学反应情况、水星内部结构和磁场的数据、产生水星外层大气并改变其表土环境的过程、着陆地点以及周围环境的图像等。 关于水星，其实呢，我们要说这样几个数据，大家就能够想到对于水星的探测的技术难度有多大。首先，水星是太阳系当中体积最小的一颗行星了，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星。轨道的周期呢是87.9天。另外呢，水星啊，它也是温差最大的一颗行星，主要还是因为它距离太阳太近了，大气层呢极为稀薄，没有办法保存热量。白天的时候呢，水星的赤道的温度可以达到432度，而夜间则会降低到-172度，这个温差绝对是让很多的人类探测器难以承受的一个温差。那么接下来呢，美国将会对于水星进行探测，目前我们听到的新闻呢，也是一个研发的这个预演阶段。至于说接下来会怎么走，包括呢所生产出来的探测器是不是能够经住啊整个漫长旅途的考验，以及到达水星上呢是不是能够有着足够的力量能够坚持下来，其实这些都是未知数。不过说到关于水星的探测，得说一下啊，像美国航天局 NASA 在过往呢就已经更改了他们关于深空探测的一些想法。具体来说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有很多的民营航天公司啊，民营航天公司呢制造的火箭甚至把人送去国际空间站呢，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了。所以呢 NASA 就修改了一下他们的发展路线，未来呢像近地轨道，比如说地球附近发卫星的、发空间站的这些轨道呢，都是由民营航天公司来去完成。那么走到这个太阳系当中更加深远的地方，像我们前两天说到的去探测木星的卫星啊，去探测水星啊，这些呢都是由 NASA 也就是官方机构来去完成。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也很有趣啊。我们讲一颗可以重新编程的卫星，这也是首颗重新编程卫星的发射，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 日前，世界上第一颗完全可重新编程的商业卫星成功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开创了更加灵活的通信新时代。卫星和火箭在飞行37分钟后分离，然后在大约3小时内成功完成了航天器系统检查。根据欧洲空间局的说法，这颗卫星可以在离地球3.5万公里的固定位置上在运行时进行重新编程，因此它可以在15年的生命周期内响应不断变化的数据传输和安全通信需求。重达3.5吨的卫星机型有8个通信波数，每个波数都可以进行修改，以改变其覆盖区域和发出的电信信号的功率。欧洲通信卫星公司表示，通过向客户提供的软件，这些更改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这意味着卫星可以为飞机或远洋船只等移动物体提供移动信号覆盖，或者在自然灾害或突发性事件后提供移动信号覆盖。据介绍，该卫星预示着商业卫星服务的新纪元，它的在轨可重编程功能设定了灵活性的新标准，这将使用户，特别是政府和移动市场的用户，能够积极重新定义和塑造卫星的性能和覆盖范围。 在这颗卫星上天之前呢，所有的卫星啊都是一旦上了天，它的用途呢里面的程序呢都不能改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那如果我们想要新的功能，那就得重新再发射一颗新的卫星了。但是呢，长此以往，那天上得积攒多少颗卫星啊？另外呢，要是一颗卫星只能有一种用途，这个是不是也有点浪费呢？尤其是要迎来商业航天的大时代，大家的想法一定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嘛，应运而生的就有可编程的卫星发射上天了。我们也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新闻，想必呢在未来啊，这样的卫星一定会很多，因为从技术上来讲呢，这个也不是什么啊太难的事情，也不存在短时间内不可跨越的障碍，估计未来呢这样的卫星也会是越来越多。 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和植物学有关系。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科研人员在高黎贡山发现的珍稀濒危植物也越来越多。生长于高黎贡山宝山段腾冲境内的两种珍稀濒危植物大理凯兰和凯兰近期竞相开放，目前已进入盛花期。大理凯兰和凯兰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均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正所谓盛放凯兰遍山野，生态保护新季节。凯兰是什么样的植物？它有着怎样的研究价值？发现濒危植物的时候应该采取何种保护手段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再度盛放的凯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段。今天呢，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的栏目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植物有关。最近啊，生长于高黎贡山宝山段腾冲境内的两种珍稀濒危植物大理凯兰和凯兰竞相开放，目前呢已经是进入到了盛花期。高黎贡山啊，是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也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近年来啊，随着我国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科研人员在高黎贡山所发现的珍稀濒危动植物也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两种濒危的植物。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刚才介绍了两种植物，一种叫大理凯兰，一种叫凯兰。其实呢，凯兰这两个字呢，在这个植物当中都是一样的。这个史军博士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理凯兰和凯兰的区别是什么？这两种植物被称为是濒危珍稀植物，它们的这个濒危珍稀又表现在哪里？ 首先凯兰和大理凯兰它们的基本形态是非常类似的。我们去看它的这个花瓣的时候啊，是一个典型的兰科植物的花瓣，它的唇瓣非常的特化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花瓣。而整个的花朵呢，就像一个这种穿戴的盔甲一样，是吧？所以叫凯兰嘛。凯兰。那凯兰和大理凯兰它的区别是在哪儿呢？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它的花瓣的长短。凯兰的花瓣稍长一些，而这个大理凯兰的这个花瓣要稍短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它们的分布区是有一些的差别啊。那我们说凯兰的分布区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它只是分布在我们国家的广西，但后来在云南的就是腾冲，也就是高黎贡山这个区域也发现了凯兰。那大理凯兰呢，它的整个分布区其实就是比较集中于我们国家的云南这个区域了。 好，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关于凯兰究竟是什么样的植物，这两者之间大理凯兰和凯兰的区别又是什么。回头说来啊，刚才我也提到了高黎贡山，现在呢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史军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黎贡山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能成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理位置啊。这个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它处于这个喜马拉雅啊横断山路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诸多植物类群的一个发源地之一啊。那很多的植物类群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地方起源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特殊的这个地位呢？还是跟它的一些地理环境有关系啊。首先它们是接近于热带区域的，因为整个的高黎贡山它的南端啊 它的纬度大概是24.5度这样子一个状态啊，接近北回归线了，啊，就是非常靠近临近热带的区域。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种海拔落差是非常大的啊，高黎贡山的，垂直落差，可以高达4000米啊，就是从山脚到山顶啊，这个垂直落差可以有4000米的一个差异。你想这个，这么样子的一个高山，它又在一个临近热带的区域，它就有一个非常强的啊物种分化的一个基础啊，因为在每个海拔区域，它都可以孕育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类群啊，因为这个区域的它的温度啊，它的这种降雨啊，肯定是有差别的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区域啊，它的降水量是非常的充沛的，它的降水量甚至可以高达3000毫米，每年年降水量啊，所以这个区域它就可以孕育出很多很多不同这种植物类群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啊，就是纬度上接近热带，温度是有保障的，再者，它这个海拔落差，提供了一个生存的梯度环境。另外一个就是充沛的这种降水的资源，也为这里的植物的生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当然了，在这些植物生存的基础上，毫无疑问又可以为很多很多的动物提供栖息地啊、食物啊，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一个生态系统。 说到我们今天新闻主题词大理凯兰和凯兰，这两种植物是只生活在高黎贡山这片区域呢，还是在附近的其他区域也有生活？ 它不是仅生活在这个高黎贡山啊，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在云南的很多地方都有大理凯兰这种分布，而这个凯兰呢，在云南和广西也都有分布。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凯兰它是一个极度稀少的这么样一种物种啊，那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调查啊，就显示，当时在腾冲附近找到了700多棵，这样的凯兰。你说大家可能会觉得700多棵，感觉好像还不少，但是你要想啊，对，但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区域。才有700棵，这实际上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少、非常少的一个状态了。就好像说，打个比方，那你要是说一亩地里面的这个麦苗，那可是远远超过700棵了，是吧？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相对数量进行比较，凯兰和大理凯兰绝对是濒危的植物。接下来呢，我想再和史军博士请教一个问题啊。在今天新闻一开始呢，我说到了新闻当中的一个表述，随着我国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科研人员在高黎贡山发现的珍稀濒危的动植物越来越多。我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这个地方的动植物，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植物，有着恢复性的增长，还是说随着我们对于高黎贡山科研的这个投入，包括科研人员实地调查的数量和频次的增多，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珍稀的植物和动物呢？ 这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啊。首先我们讲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啊，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态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特别是，前些年的退耕还林的事情啊，那和近些年的这个生态修复的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区域的这种生态环境的恢复，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啊，曾经啊，十年前的很多秃的山现在也都变得郁郁葱葱了，大自然的修复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对， 一旦就是把人为的这种压力给去掉以后啊，其实他们很快就会修复起来。那这是其一，就是我们的生态建设确实在这个方面已经看到了成效啊。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玉龙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科研调查这方面的投入也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们要保护好 这片绿水青山，首先你得了解清楚自己的家底儿，是吧？ 对 啊，那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啊。那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搞清楚。 嗯， 那前些年呢，我们去高黎贡山调考察啊，或者是调查植物资源，实际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呢？高黎贡山，它的特殊之处啊，不仅仅说它是一个地质地貌啊，包括环境特殊的地方，它还是一个交通环境特别特殊的地方啊。那在之前，要进山去调查的话，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交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区域传统上是没有一个，就是在高黎贡山的深处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定居的这种人家的啊。那你进去调查的话，你就需要准备长时间的野外考察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啊，包括说人员的设备、人员的还有装备啊，还有你相关的一些器材等等等等这样事情。 嗯， 但是到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确实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啊。那对于我们做这种更深入的考察，实际上是提供了必要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支持啊。那这个也是在近些年来我们不断发现一些新的物种啊，包括一些物种的新的记录啊。那这也是直接相关的一个原因。 好，关于高黎贡山，关于其中呢竞相开放的大黎凯兰和凯兰的话题，暂且我们就和大家呢聊在这里。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大洋彼岸美国的一则新闻。在美国田纳西大学的诺克斯维尔校区啊，栽种的20多年的一株诗花竞相开放，校方呢鼓励公众来赏花。据报道啊，这株诗花的肉穗花序呢连日来是越长越高，每天呢生长2.5厘米到7.6厘米，预计呢就在最近这两天开花了。诗花呢开花以后味道会非常的臭，为什么叫诗花呢？那是因为它会散发出呢类似腐尸的恶臭，以吸引昆虫来传粉。这则新闻呢，在之前我们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呢，和大家来分享过。有听众呢，就发来了私信来问我说，能不能讲一讲诗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来和我们聊一聊有关诗花的话题。史军博士，你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刚才说到诗花竞相开放啊，在美国的田纳西大学，校方还很有意思啊，鼓励公众来赏花。不知道史军博士有没有见过诗花，或者有没有闻过诗花的味道？要我们真的去赏这个花，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真的很遗憾啊，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实物啊，只是一直在不同的这种影片里面啊、书上啊、图片上、看这样的植物啊，当然它的主体我还是看见的， 对，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看到开花的这个过程啊， 就没有闻过那个味道。 对，这个很遗憾。其实啊，这个东西离我们并不老远啊，我们北京植物园的温室里面就有这个石花啊，或者说我们叫巨魔芋也好，泰坦魔芋也好，我印象中大概是在10年前吧，在北京植物园的温室有过一次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巨魔芋的开花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报纸啊，都新闻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就说，哎，这个北京植物园的这个巨魔芋啊，或者叫石花开花了啊，大家都赶紧来看啊。对，这个植物它的开花不是说年年都会开，所以能够看到它开花也是一个挺幸运的事情。 我们来说刚才新闻当中讲到的，在田纳西大学的这株石花呢，已经种植了20多年了。然后才开花。一般石花多久开花一次，或者说它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开花呢？ 这是一个不定期的行为啊。目前我们看它并不是一个定期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石花或者叫巨魔芋，它开花所需要的这种能量还有营养物质会是非常多的。最简单一件事嘛，就是我们看它这个花啊，或者叫我们叫花序啊，其实是非常高大的啊。高度可以大概有2-3米高啊，如果说在这个生长比较好的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条件不好，能达到1米多的这个花儿也是很正常的啊，稀松平常的事情了。所以你想啊，它要产生这么大朵花，它势必啊需要先准备好充足的这种营养的供给。而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它巨魔芋啊，其实它确实跟我们吃那个魔芋是有类似的行为，就是它在开花之前呢，会把这种营养啊尽可能的储备在自己的这个块茎里面啊，那这个块茎其实里面就储备了大量的营养，就是为了啊这一刻啊美丽的绽放。当然了，这个储备的时间啊就会非常的漫长了。啊，它一个生长季其实储备不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巨魔芋这类的植物，它们很有意思，它们在一个生长季的，这个生长过程中只会抽出一片叶子，就是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特征啊。虽然这张叶子也很大，而且是分叉的啊，很多朋友看见那个分叉就觉得，哎，那上面有好多的小叶子。其实并不是啊，这个魔芋在一个生长季通常就只长一片叶子，那这个你就可以想象啊，那它的开花需要多长时间的这种营养的积累啊，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的。 沈军博就刚才提到啊，一个生长季只长一片叶子，这一个生长季是多长？是两次开花之间算是一个生长季吗？ 不是，每年它都会长。实际上每年它的这个叶子都会长啊。 所谓的生长季其实就是以年来记的。 对对对对对，它的花就不一定了啊。那寻常的魔芋，它的开花时间，这个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啊。但是它每年长叶子是肯定是会长叶子的，而且，通常来说啊，魔芋类的这种植物，它都是花叶不同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你看不见它的叶子的。只有它的这个花开过以后啊，叶子才会长出来，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吧？花和叶子是不相见的。我记得我们在之前，也讨论过一些其他类别的这种植物的这种现象啊，就比如说石蒜啊，被称为这个彼岸花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植物，是吧？它们也是在开花的时候不长叶子，所以就。也蒙上了一些比较神秘的色彩，是吧？就觉得哦，这花怎么是凭空的从这个土里面长出来的，或者说凭空的从这个石缝里长出来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不过是它们长叶子和长花的时间是错开的。是有这么样一个特殊的习性。 那像我们刚才跟大家来说到的石花啊，或者巨魔芋吧，说的更准确一点，它的一辈子的时间有多长？一辈子又能开多少次花呢？ 哦，那这个时间会很长，这个时间会很长。如果我们不去破坏它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一直生长下去的啊，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就开完花就结束了啊，它是可以一直在持续的生长。那当然，但是这次开花到下次开花，要需要间隔多少年，这就不好说了。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了。再辅助说一点啊，就是为什么它那么难于开花？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本身的需要很多的这种营养物质去构建这个巨大的花朵。它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其实也需要耗费很多的能量啊，那这个能量都花在哪儿呢？它会自己给自己加热 哦， 就是在这个 巨魔芋或者我们叫石花，这个在开放的过程中啊，它整个的那个，整个这个花序啊是热的啊，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基本上感觉像是发烧的啊，人类发烧的这样温度。 哦， 就是 那是为什么？ 其实这个温度是相当高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它就是啊用这个加热啊，能够加速这个臭味的释放，以及把这个臭味去尽可能挥发到空气当中去，来吸引更多的昆虫来，它在加热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高大的这个花序啊，其实也起到了一个烟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它会把这个我们叫臭味啊，或者说昆虫闻起来的香味儿，给它尽可能的扩散到更高的地方去，然后传到啊更远的地方，就是覆盖的这种半径啊尽可能大，这样就能吸引来尽可能的多的这种传粉的昆虫，为这个巨魔芋或者叫石花来服务。 那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石花的重点部分啊，这个臭味，这个臭味到底又是怎么来的？什么样的昆虫喜欢这样的臭味？它们又是如何进行传粉？ 对，对，这个臭味其实跟一些胺类的物质，它释放出来的一些胺类的物质有关系啊。那这些物质它吸引的，通常来说就是一些蝇类，以及一些食腐的甲虫。啊，那这是他们，重点吸引的这样的一些传粉的动物啊，因为在这些动物的这种，感官，判断下啊，这个石花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就代表着有食物是吧？啊，这代表可能是一些，动物的腐尸，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腐烂的一种。腐烂那种动物的或者说植物残骸啊，特别是动物的一些残骸啊，他们来到这个花序的时候，其实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传粉的一个陷阱。什么叫传？为什么叫传粉的陷阱呢？通常来说啊，他们刚进入到这个花里面的时候，就会被困在里面啊，困在这个巨魔芋的花序里面啊。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他们这个巨魔芋，这个叫什么来着？接收花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等到这个接收花粉的这个阶段，完成了以后，它开始释放花粉。那这些花粉就会粘在这些虫子身上，而这个时候，这个陷阱啊，又会重新打开，然后这些浑身裹满了花粉的。昆虫就会从这个陷阱里面逃离出来，然后去下一个巨魔芋，进行这个传播花粉的这样子一个工作啊。当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我们只是说啊，刚才我们介绍的只是一个基本的过程，当然了，那前提是这旁边还有好多的巨魔芋在同时的开花，是吧？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植物园里面偶尔开了一两朵啊，那就没有这样子一个传粉的过程。 我们都说开花结果，那巨魔芋开了花了，也把粉传出去了，或者从别的地方呢，来这个吸收到别的巨魔芋的花粉了。接下来呢，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它会结果吗？或者说它的传宗接代又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 那当然，它肯定是会结果子的。巨魔芋的果子我没有见过，但是魔芋的果子是非常多见的啊。那我们在，南方啊，特别是西南的很多区域啊，广西啊、贵州啊、云南啊，很多的地方，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山上就能看到很多的这种魔芋的果子。魔芋的果子其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像玉米穗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个玉米穗儿很漂亮，因为它是有渐变色的，这是一个整个的颜色是非常多变啊，蓝色的，粉色的，红色的，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果穗上啊，会有不同的这个渐变的颜色啊。巨魔芋的这种果序其实也是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毕竟他们是。跟魔芋是一个大 的这种类群，一个家族的这种成员。 嗯 啊，当然它的这个整个的果序肯定是要比我们平常见到的魔芋的这种果序要大多了。 嗯 啊，那一定是一个很壮观的事情。但是前提是，嗯，你这个还是得授粉成功是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它需要不同的巨魔芋。开放的花朵之间来传播这样花粉。你在植物园里面，如果只是一个这个巨魔芋在开花的话，那要结果是很难的。 嗯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便它繁殖失败了啊，那它的这个块茎仍然存在。 嗯 啊，那它只能说它又进入了下一轮的这种蓄力的阶段，是吧？ 嗯 啊，又需要。再次储备大量的能量和营养，为了下一次开花而努力了。 今天听您说完呢，我也了解到在咱们北京植物园也有巨魔芋啊，我很期待说它时不时的就能够传出一些消息来，最好这个消息就是马上要开花了，然后我们组团去看一看，去闻一闻这个味道，这个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事儿啊，希望呢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赶上一次。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 嗯啊，好香啊，什么味道啊？ 哎，好骗，你起床啦？来来来，喝茶。 二姐，你怎么买了这么多茶叶？你平常也不怎么喝茶呀？ 别问，问就是因为。楼下超市打折， 我就知道你永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血拼的机会。 而且我一到下午就犯困啊，所以我是得喝茶提提神啊。 提神？二姐啊，你听我一句劝啊，你以后还是别喝茶了。要想提神啊，撞树啊，撞墙啊，撞桌子不行吗？ 要撞你撞。再说，我怎么就不能喝茶了？茶叶是咱们中国人的伟大发现，你知道茶文化有多悠久吗？可以说喝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今天看到一条报道说呀，喝茶会导致贫血。 什么什么啊？那我本来就有点气血不足啊。等等，我可不能轻易的相信你，你得告诉我喝茶贫血的证据。 咦，还不信我？茶叶里啊有一种物质叫单宁，单宁会和铁元素结合，结合以后啊就会形成一种不溶性的物质，这样人体就不能吸收到铁元素了，然后嘛就贫血了。 原来是这样啊，好像真的有道理。嗯，不喝了不喝了，那这些茶叶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哎，要不然问问大哥真知道，他应该会有办法的。 啊，好心买了一堆茶叶却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嘿嘿，好心，你这智商又下降了吗？当然是跑来喝呀。 不是，好骗跟我说喝茶会导致贫血，我就不想再喝茶了。 哎，我说真好骗，你又瞎看什么谣言了呀？ 不是谣言，大哥，茶叶里面有单宁，单宁和铁元素结合啊就会形成不溶性的物质，这没错啊。 哎，这确实没错， 那不就影响铁的吸收了吗？ 可是你观察过我们每次泡茶用了多少茶叶吗？最多几克，那几克茶叶里的单宁真正溶解在水里被你们喝下去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很多国家的研究啊都证明喝茶对铁的吸收没有影响，所以不要担心啊，喝茶不会让你贫血的。 可是大哥，我本来就有气血不足的毛病，我怕 就算喝茶会影响铁的吸收，那你多吃点瘦肉和蔬菜也就能补回来了。瘦肉是很好的铁元素补充剂，而蔬菜能促进铁的吸收。人体日常对铁元素的需求量并不大，吃点肉和菜足够了。 这样啊，嘿嘿，那我就放心了。哼，差点又信了郑好骗的鬼话。 不然我就只能靠撞树撞墙撞桌子来提神了。还好我还能喝茶。 是啊，还好你能喝茶。你那个小脑袋瓜子要是真再撞两下， 大哥你心疼我了吧？ 咱家还不得再撞出一个真好片，我是心疼我自己呀。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